人家啊都是一边一个，哎，就我们俩老在一块儿糗着呀， 那嘴就那么长着来着。 其实啊，您对我们这嘴最好了， 知道 了，有什么好吃的都照顾我们了。 可 是我们又不争气，一张嘴就骂人呢。 以后别骂了， 其实骂人也没骂好，翻来覆去不就那句？ 哪句呀？ 他妈呀！ 你学这干什么呀？ 您说我们跟您争什么头功啊？我们跟您争功啊？那不就是澡堂子水泡茶吗？ 这怎么讲啊？ 怎么喝怎么不是味儿？ 你们哪儿学的这俏皮话啊？ 跟他们学的。 我看你们，你们这是澡堂子里耍猴， 对不对？ 跟我这凑热闹来了。 别别， 我跟你们大伙儿觉得。你们承认了争功不对就完了 啊！ 今后呢，咱们共同携起手来，取得一点成绩，你们每位都立一功。 你 看，你看，怎么又谦虚上了？ 不是 啊， 我们鼻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你说说，你们鼻子有什么弱点？ 常说我们是撒鼻子眼出气儿，爱管闲事儿。 是是是， 我们耳朵也有缺点 啊。 这耳朵听，这耳朵就冒了， 更有缺点 啊！ 我们狗眼看人低， 嗨， 得了， 我们也有缺点 啊！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 他们互相一谦虚啊，把我这点毛病全谦虚出来了。 我们老想突出自己， 是吗？ 我们听风就是雨， 我们经常贼眉鼠眼 啊。 我们满嘴跑火车， 您瞧我这毛病。 我们老闹鼻窦炎，我们净闹耳底子， 我们从小红眼病， 我们老烂嘴饺子。 您瞧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啊？我说，今后咱们怎么办得了？ 对 啊， 今后为了您事业的发展， 哎哎， 我们要把俩眼瞪得大大的， 好 脑袋， 哎， 为了您搞好创作，有信息给您听得淋漓的， 对对对对， 脑袋为了让您说好相声，我们把嘴练到棒棒的， 对对对对， 脑袋啊， 为了您精力充沛， 我们把气儿供的足足的， 对，今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虚心听取意见， 好。你们呢？ 闻风而入， 眼睛 看谁不提意见？ 怎么样？ 把人张嘴就咬他？ 哎，没听说。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卷中镜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儿的相声人生呢，要为您讲述的就是马季和徒弟王坚祥、李增瑞之间的故事。对于祥瑞这对爱徒，马季从心里喜欢，因为他们身上有许多可圈可点的长处。马季在一生守候中这样写道，令我欣慰的是，他们二人经常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自己动笔进行创作，创作完之后也和我商量，经常是写了改，改了写，直到满意为止。不仅是经常深入生活，王坚祥和李增瑞还十分善于学习，这一点啊也是得到了恩师马季的肯定。马季在一生守候中记录道，他们学习的面很广，爱好也很多，外地演出时候，其他演员上午常常要睡觉，而他们却早早地来到书店街头，经常是买的书比他们带的行李还要多。深入生活再加上博学多闻，让王坚祥和李增瑞表演的相声作品很有群众基础。下边我们就来欣赏一段他们的代表作《换包装》。 问您个问题吧。 什么问题啊？ 咱们俩往台上一走，观众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是给你鼓的还是给我鼓的？ 那还用问呢？ 嗯，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 错了吧？ 怎么会错了？ 不对，为您鼓掌。 为我？ 啊， 大家喜欢您呢。 哎呀，经常在电视看您的形象， 嗯， 都说李宗瑞相声表演的风趣幽默， 不敢当。 今天您往台上一走，大家一看，哎呀， 怎么了？ 看见活的了。 哎，什么叫看见活的了？ 一看小伙子长得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大家对您报以热烈的掌声啊！ 哎呦，亲爱的朋友们，是这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 啊，真的！哎呦，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这、 哎、 应着咱们中国的一句古语了， 哪句啊？ 谁的孩子谁不爱呀、啊？ 哎，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谁的孩子谁不爱呀、啊？ 哎，我说的没错 啊。怎么没错啊？ 您看我们演员经常说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什么？ 观众 啊， 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 这只是一句比喻 哦， 只要您的相声表演好了，大家对您就满意了。 对，我干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对得起大家。 哎呦，话说回来了， 怎么 有一点您可真对不起大家？ 我哪一点对不起大家了？ 名字对不起大家。 哟，我这名字怎么了？ 李宗瑞 啊。 相声演员怎么能起这名字呢？ 相声演员应该叫什么呀？ 别的相声演员起的名字得多好啊！ 是吗？ 一提啊，马季， 哦， 嗯，马建辉、赵岩、牛群、冯巩，您再听听李宗瑞，多讨厌呢！ 怎么会讨厌呢？ 名字不好听，不好叫，不好记。 那要依着你呢？ 改名字呀！ 这我干嘛改名字呀？ 哎呦，现在这演员讲包装啊， 包装。 名字不好，首先包装一好名字，往出一搭，啪，红遍全国。 哎呦，怪不得我红不了呢。 嗯， 这我这名字不好， 不好。 那你说我叫什么好？ 这样啊，今天在这，我给您包装一好名字。 行， 保证是好听、好叫、好记。 那我叫什么呀？ 你呀， 啊， 叫红豆。 哎，叫什么？ 红豆， 红豆。 哎，红色的种子，红豆。 我是那杂粮啊，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 要不叫绿豆？ 哎， 绿豆。哎，要不叫黄豆？ 啊， 扁豆、豌豆、蚕豆。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吧？你不会说别的呀？ 有一好名字， 我叫 青春美丽豆。 哎，像话吗？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和我儿子重名啊。 哟，您小孩叫什么？ 嗯，荷兰豆。 这名字多好， 好吗？ 进口的， 是啊，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不，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带点洋味儿吧， 带点洋味儿。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叫什么呀？ 叫 A B C 瑞。 哎，这我是那退烧药啊 ，A B C， 要不叫 X 瑞？ 嗯，我活了五十多岁了，我是个未知数。 这 W 瑞， 那还不如叫 W C 呢。 那不行 ，WC 那是厕所， 哪有叫这名字的？ 要不叫 Z 瑞 ？Z 瑞 有了， 我叫 骚瑞。 哎，叫什么？ 骚瑞， 骚瑞。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对，英语对不起，那就是骚瑞。 嗯，这名字好， 好吧。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骚瑞挂嘴边上。 你说那每天世界上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我叫骚瑞， 叫骚瑞。 我还有姓呢， 叫李骚瑞。 哎，李骚瑞。 要不叫 sorry 丽， 这骚味差点吧？不要这个， 有了， 我叫 里根 sorry， 叫什么？ 里根 sorry， 里根 sorry，、 嗯、 sorry 里根。 对，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呀？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放在一起，您得沾人多的光啊！ 我叫里根骚瑞， 里根骚瑞， 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里根骚瑞也靠拢一下？ 你干嘛靠拢啊？早就不叫千祥了。 那你叫什么呀？ 千祥龟。 哎呀，你叫什么？ 千祥龟。 千祥龟。 嗨， 哎呀，这名字好，呵呵，长寿啊，对吧？ 什么长寿？ 你不叫千祥龟吗？ 哪个龟？ 乌龟的龟呀、啊！ 你们家还没有叫乌龟的龟吗？ 你是哪个龟字？ 两个土字落在一起那个龟， 这个字有讲吗？ 当然有讲了。 怎么讲啊？ 五行上说土能生金， 哦， 那我这双土那就得生双金。 嚯、哦， 你一听这名字，哇，典型暴发户的名字 啊、你叫千祥龟， 千祥龟， 你还有姓吗？ 当然有姓了。 你姓什么呀？ 我姓……啊，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他连姓什么都忘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啊？ 就叫千祥龟王。 千祥龟王 啊！你说那时候 再请咱们师兄李金斗给咱们俩一报幕一主持，那多有意思， 是吗？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归王李根苏蕊。 您看吧，这名字都起绝了，好不好？ 好， 真好。 那话说回来了， 怎么？ 你光包装名字还是不行， 还怎么办呢？ 你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是啊， 表演形式不行啊。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相声啊，都是这样的吧？ 嗯， 刚才呢，俩人往这一站，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那要依着你呢， 增加点旋律，唱一唱。 我还得找作曲家献谱曲， 那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呢？ 用点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我用什么曲子？ 哎，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歌的，您还记得吗？ 什么歌啊？ 是个表演唱。 怎么唱啊？ 唱出这样。 你来来。 守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呐、啊。就这个， 就那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啊。这歌我会唱，没什么。 人物关系练一下。 人物关系还怎么变呢？ 什么甲乙捧逗，这是太秀，通通的都不要， 全不要，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啊，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婆子，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还是说相声，说了半天你不要说相声，唱相声。 怎么唱啊？ 跳着唱。 跳着唱， 跳着舞蹈，唱着相声。 我跳什么呀？ 跳汤哥。 哎，跳啊？ 什么 汤哥？什么叫汤哥？ 汤哥都不懂， 不明白。 哎呦，汤哥 什么呀？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着那脖子往那 侧面晃脑袋舞， 会不会？ 我看过，我不会跳， 没关系，在这试试。 你带着我， 我带着你来， 行吗？ 来来， 试试。 我起个前奏， 你起一过门， 开始。 行，可以。 哒啦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呀哒哒哩哒哩哒。守了孤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台前呐、啊，咱们两个来表演。 这儿当当， 老婆子 哎，老头子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你敢说哪段？说哪段？ 操着老两口，观众的准喜欢。跳着那唐哥婆，准能够赚大钱。 你这是糟蹋相声， 太太 唯恐天下不乱。 太太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两拳。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有这么说相声的？ 改革这么深入，还有这么保守的？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应当怎么说？ 相声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这么说。 我怎么说 啊？你瞅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我是这么说， 要死不活的。 哎，对，那你说怎么说？ 节奏感得强一点，你得有点时代气息呀、啊。 那我怎么说啊？ 你这么说， 怎么说？ 啊，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怎么说？ 这么说，这么说，听着啊，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那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 这不鼠来宝吗？ 外行。 什么鼠来宝？ 典型的摇滚节奏。 摇滚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叫什么呀？ 这叫 rap。 rap、 哎、你就按着我节奏行，说你相声词 行吗？ 试试 试试。 开始啊。 好，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讲就是说些逗唱，那怎么样啊？ 行了， 你太聪明了。 这有什么呀？ 就这放下来， 这我会。 正式开始了。 行、 今天的我给大家说的相声，这个相声讲究的说些逗唱。 不要说了，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得有需要强烈的节奏。 乐队？这哪有乐队呀、啊？ 有办法？ 怎么办？ 哎，对，我请在座的朋友们临时做我们的乐队啊。 怎么做？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行不行？打齐了，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好，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讲就是说些逗唱，说你能不能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儿蹦啊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绕口令不说碎的好，天下没二份儿。 我说的比你好， 我说的比你笨。 哎，你这比赛嘛， 今天就在这儿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说前门外有一个面皮的面虫，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瞧了瞧面部，面冲南， 还挂上这个南部扁门帘。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弄了弄，把了把，面部还是个面冲南。 你这么说可真费劲儿，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我这是他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后他那个哼。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对于这两位带艺投师的爱徒，马季在自传《一生守候》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二人在40多年艺术实践中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虽然他们在相声界没有大红大紫，但是他们的艺术功底和对相声事业的追求是值得称赞的。在马季的众多徒弟中啊，不但有王千祥和李增瑞这样带艺投师的弟子，还有一位拜了师但没说相声光演小品的徒弟，他是谁呢？他和恩师马季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慢慢为您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两个都爱》。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赢的爱依偎着你的身体，无私的将你包围，等待着你在心里给一个角落，却猜不出你每天想念着谁，你心里惦记着谁。我想是吧，就是那你叫她林的女孩。林多温驯美丽，音好可爱，隐约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你知道却绝口不提分开。你答得毫无意外，两个都爱，你滔滔不绝我却听不明白，直到你扯走两颗心都要伤害。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啊，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明天早上到。